打颤呢。Furry cat. 哦，一只毛茸茸的猫咪。Furry cat. 还有一只非常非常小的稚嫩的小猫咪呢。Hurry, hurry, hurry cat. 还有一只跑得非常非常非常快的猫咪呢。Why? 为什么呀？Because the dog is chasing after the cat. 因为他身后追着一只小狗，小狗在不停地追他，所以快点跑啊，小猫咪。Nice cat. 有一只非常有礼貌，非常可爱的猫咪。Mean cat. 喵，有一只很凶很凶的猫咪。White cat. 有一只白色的猫咪。But be careful, 请小心一点 because the painting is white. 因为你身后的那些油漆还没有干呢。Green cat. 现在你变成了绿色的猫了。All these cats, they like one thing. 那所有的猫咪其实都喜欢一件事情。All these cats, they like to, 所有的猫咪都非常的喜欢 sing, 唱歌。哈哈，嗷嗷嗷，他们唱起的歌来好像不太好听啊。Scat cats, 哦，快走开吧，吵闹的小猫咪们。The woman is really angry with these noisy cats.你看那阳台上的那位女士，她好像对于这些发出噪音的小猫咪们感觉非常的生气哦。喵，呵呵，快看呐，还有一只小猫咪竟然从她的卧室里面冲了出来啊。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Very good. 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下各式各样的猫咪。有黑色的猫咪、灰色的猫咪、富贵的猫咪、流浪的猫咪等等。那么这些猫咪都喜欢做什么呢？ That's right. They all like singing. 他们都喜欢唱歌。那你的宠物也喜欢唱歌吗？也像这些小猫咪一样调皮吗？你会怎么样去描述、形容这些小家伙们呢？比如他们的高、矮、胖、瘦，还有喜好等等，快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一下吧。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那请大家再读一遍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Question number one. How many kinds of cats are there in the story? 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出现了有多少种猫咪啊？请你从头到尾读一遍故事，再查一查，好吗？Thank you. Question number two. What do the cats like to do? 那这些小猫咪们，他们都喜欢做什么呢？啦啦啦啦啦，喵喵。他们都喜欢唱歌吧 ？OK. 请大家再读一遍故事，我们重温一下这些小猫咪们他们的喜好吧。OK.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那么 Peter 老师呢，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和频率呢给大家再重新说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半，重播时间是晚上九点。小鬼当家节目呢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同时啊可以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谢谢大家的收听。 There was a maiden so beautiful and kind. She was the smallest maiden fair that you could ever find. She was sweet and she was gentle and she loved the simple way. At night she slept in a walnut shellShe sailed on a flower all day. Tiny Thumbelina, you could fit into my hand. I hope you find a happy place in a sunny fairyland.